闻鸡这是 不起舞了，这是色变吗？ 听见民间有什么声音吗？嗯， 对。 我不光民间，高层啊，那天那个咱有一个荣幸的机会，省长接见我呀，省长接见我这么重要的事情，省长知道了，然后后来说，省长太太就讲，抓禽流感去了， 鸡比你重要。 对，那当然了，鸡永远比我重要。这。现在管这个禽流感，这个民间有个别名叫什么吗？ 叫什么？ 鸟感冒。可千万别招上这鸟感冒。我为什么说吓破了胆呢？我今天怎么由于看这个香港报纸啊，我看这个有条新闻啊，讲香港现在在做什么准备工作呢？说现有的储藏尸体的地方空间不够，说现在正在研究，如果出现了大批尸体，我们如何处理？所以现在提出一个动议，说那个货柜车那个货柜啊，把它的温度弄在什么零上四度还是零下四度，以备假如这个瘟疫蔓延开，大批人死亡，我们就要拿这个装尸体。 所以准备封关，我是听到准备封关，就是一旦内地出现人传人的这个禽流感以后，香港就要封关。然后那个这个消息一传出，一个股票啊什么东西就。在跌，那然后很多人就在准备钱，要有现金的话，现在准备一下。你这辈子啊，我们好楼是买不起了，除非再来一次比 SARS 更厉害的什么什么什么灾难。那个时候你要不怕危险的话，走出去的话，哎，你可以买到便宜。 你觉得楼价到时候会跌？ 当然， 当然，明年 那个 是为明年一月到三月，这如果要是假如万爆发的话，就是一月到三月是爆发期啊。说 现在有一个中大的研究生嘛，就在那个 SARS 最严重的时候，他买了陶大花园一座，这边广播的一座陶大花园一座，就那个灾难最严重的了， 对对对， 十八万，他一看自己手里有十八万，他就跑去了。那个地产经纪以为他神经病啊，什么你要买陶大花园还要买一座？戴了两个口罩三个手套陪他去，只能陪他去看，问他说怎么样，怎样怎样，后来现在六十几万了嘛。所以现在很多人是一面听着封关色变，一面说不怕危险，到时候哈， 是典型的香港人。 怎么叫典型？像香港人怎么了？ 我不晓得，其实我这因为香港就是像炒楼这件事情，因为房市啊，我相信房市是一直困扰香港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老周，您为什么不住香港？为什么会住在深圳？我想房市对你来讲也很重要。 对，有过统计嘛，就香港人的房市频率是全球比较低的，反正是 排名37。 哎呀，怎么你这么小？ 你们讲的是哪一个房子？ 房子的事情。 我是妈说的是房 子。No, 房子的事情一直困扰香港人的，因为其实香港人对于 一语双关嘛， 住房来讲的话，其实一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在，你别讲，真的，因为我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在香港，她是做地产的，她真的之前就告诉我，她说。赶快开始筹钱了。我说干嘛？他说，如果他们预期的这个时间表是对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禽流感出现的话呢，明年房价肯定要大跌了。但我心里想， 人真是好可怜的。 不，但是我重点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担心？那万一我们是那个中招的人，你要那个房子干嘛呢？ 跟你中招，你中不中招没办法，是命定的嘛。 今天我看了，说是最可怕的是现在纷纷都打疫苗了，你知道吗？因为正是流感期了。 嗯。 要是一个人他本身得了感冒，人的感冒，但是同时他又被传上了禽流感，那么这人的身体算变一实验室，这两种东西会在他身体里边变种。如果这样的话就悬了。 现在非常关心湖南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嗯 啊，特别关心他们到底有什么情况，在全世界都关心湖南湘潭的那几个病人的情况。 哎呦，我一直觉得哈，我这个大概到30岁的时候，我就基本判定，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历史上比较平庸的一代人哈。 嗯，没想到赶上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是平庸也可能是幸运的，是吧？这也没赶上大战争，也没赶上什么，但是。从海啸的时候我看法有点变了，我觉得咱是没准会赶上什么。你看那个陈冯布珍，是叫陈冯布珍吧，香港那个世卫那个干事，他说的话我觉得那种恐怖的感觉。他说这个这是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大的疫潮到来之前就开始做准备，好像就准备迎接。 那世界卫生组织我想那是挺权威的机构啊，这就是说要死能死1.5亿人。然后我昨天在飞机上看还看着一个消息，说是原来造成这个5000万人死亡嘛，还是4000万人，还是2000万人，西班牙流感嘛，1918到1919，说现在居然有人把那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把那个病毒啊复制出来了，复制出来，而且就是现在说呢，这种西班牙流感就是本身就是禽流感的一种，所以它才可怕，就是万一它要当年传染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 我现在碰到人都人心惶惶，还有人说啊，生化武器泄露了，还有人说啊，人类报应啊，地球上人太多了，自然消灭一部分啊，等等等等，怎么人都这么？不过这次是很奇怪，我以前没见过，就是说还没死什么人呢，全世界就已经花这么多钱了，以前总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大家没办法来对付。这次你看，美国已经花了几百亿了，中国也几十亿了，对不对？这么多钱花下去。我们不懂了，但是总有 的目的是 就防啊，现在不是到处都在防吗？最惨的就是鸡了，哪一个鸡哪个地方出一个事情，几百万只鸡全杀掉， 就方圆几公里全部扑杀。 我觉得这样讲吧，我觉得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我觉得因为现在媒体的大幅度，我觉得有点过度的这种报道，我觉得会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的。我跟你讲，我大概这3个月以来，我10封 email 里面大概有8封都是有关于禽流感的事情。有人，我第一封很早以前接到一封，就是告诉我说，哦，这个1918年的这个西班牙禽流感啊，它又要再回来，因为他们有计算那个时间表，他说已经是时间了，而且呢，按照他们的估计，这个时间表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随时，也就是说，有可能明天就会爆发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病毒会再度的爆发，都不出奇的，这个是好像很理所当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你知道这邮件的这个蔓延也是挺惊人，一个人转发给10个人，10个人再转发给10个人，那个就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人心上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我坐下来想，对，好可怕，禽流感要来了，我能做些什么呢？你能做些什么预防的动作吗？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疯狂的购买这个叫什么 特免服 啊，有些人就跑去打那个 流感疫苗。 但事实上他们说这样的做法，有的人买了特免服回去已经开始吃了 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点不是 有病了，这是有病，哎， 这已经害怕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比较理智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我觉得这个已经陷入疯狂了。 但是理智的态度好像也是挺可怕的。你各国领导人，你看见他们现在这动作了吗？这个出来讲话呀，这都反映他这个这么高级别的人呐、 肯定有一些医世卫组织的那些官员跟他们讲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就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材料跟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一样。我就常在想，当我们看到那些领导人焦急的表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们看到的材料跟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样？ 现在啊，就有一种啊，就是老在说，如果人传人，如果什么大规模蔓延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你说的，然后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觉得，哎，真会来吗？我实际，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 现在说起来还是像个玩笑。 不， 说实在，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其实心里不那么害怕的，鸡瘟嘛，他们现在管它叫欧洲鸡瘟。这归在欧洲上面，就是给这个病起一个名字。以前梅毒刚出来，那个那不勒斯病是意大利水手从那不勒斯港，但是后来人家就是法国爆发，人家叫高卢病。给个地方，那个 SARS 那个时候香港很不高兴嘛，因为他听到就像特区，对不对 啊？ 其实欧洲人现在害怕他，因为他们传说当中的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瘟疫，鼠疫啊、黑死病啊，还有那个都是从亚洲来的。他们西方的，我看他们写的医学的历史啊，都是说起源于中国啊，经过香港啊，什么什么，其实查也查不出来。所以他们西方人有一个概念，他们有一个就东方主义的概念，就是说那些地方很神秘、很蒙昧，还有很多情况不知道。当然，现在也有些报道，就是说，死掉的鸡啊，或者杀的鸡啊，也有些农民不知道拿回去又吃啊。 诸如此类这样的报道夸大， 就是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嘛，虽然说我们每个人收到的资讯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属于高危的那个族群，我们顶多就是不吃鸡肉嘛，不吃鸭肉，就是避免跟禽鸟接触的那种机会。但是你要想到一些， 像他们说人传人，世代必行啊，你到时候跟人说话你怎么办？ 这么着，郭美，咱们先认识一下这个什么这个对手啊，咱们来看看。现在这两天， 什么 外国杂志啊，包括网上开始登出照片，这个禽流感病毒蓝色的小球正在攻击这个红色的这个人体细胞，这个人体组织。 这是模拟的还是真的？ 不是，是真的，真 的，真 的。 真的， 这是一位摄影大师，他用那种显微摄影，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把这个人的受精精子受精的那一瞬间给 H5N1、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的采样就是在香港死去的一个病例。 你记得两年前的禽流感吗？有一对妇女死掉之后，他们在她身上取出来的病毒。 对，就是香港那对妇女。 这么漂亮啊！ 蓝精灵啊，您真是不愧搞文学的， 是不是？你不觉得漂亮吗？ 是很漂亮啊， 漂亮， 漂亮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你像这次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天鹅湖啊，他们说天鹅现在罗马尼亚那些地方天鹅出问题了嘛，就禽流感嘛，就是天鹅说哇，你想想天鹅湖啊，带着灾难，带着致命的天鹅，哎， 我怎么听着你像说广美呢？ 啊， 美丽的都是危险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不会飞啊。 哎，广美，鸟感冒。 鸟 感冒，我喜欢这个名儿，鸟感冒。 我刚才在讲，就是说，其实虽然说我们每天看到这么多的有关于这鸟感冒的资讯，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属于高危的人，因为我们也不会出去外面什么喂乌鸦、喂鸽子啊这种。你要想到那一群在养鸡场里面养鸡的那群人。运送鸡的人、杀鸡的人、斩鸡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反而，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就是说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还有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像我们每天看电视、每天看报纸说啊，要小心啊，多洗手，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越南现在疫情越演越烈，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他们的鸡农啊，平均每一天会把一吨的鸡的排泄物请到鱼温里面去喂鱼，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天然免费的一个鱼饲料来的。但是你要想要说这些鸡的排泄物里面，对，这是一个食物链，然后那些东西请到那个鱼温里面之后，鱼吃了之后，鱼可能也要得了鸡感冒， 鱼感冒， 鱼 得了鸡感冒， 对。然后这些病毒可能又渗到土地里面去，可能又影响那个农作物，这个蔬菜可能 感冒， 对，蔬菜可能也要得了鸡感冒，所以 不要胡说八道， 不，我在 得挺科学，什么蔬菜白菜都得了禽流感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反而就是说。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不晓得我们的领导们看到的资料跟我们现在拿来当成笑话在讲，拿家常便饭的事情拿来这边聊天，但是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反而应该针对于某些特定的团体，例如养鸡户啊，这些东西要灌输他们更多的资讯，不要把鸡的排泄物倒到鱼温里面去。 这些就是现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圈子是控制这个养鸡的，然后直接跟他们接触的人 是。 实际上你明白吗？就真正可怕的是怕这玩意儿变种，变成能够人传人的这种病毒。所谓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哗下几千万人能感染上，现在所说的死亡率特别高的这个禽流感吧，比如说你看他们有些人就讲说，哎，手上有一个破口啊，是不是跟鸡的这个杀鸡的时候这个血液接触啊，所以它染的是禽流感是吗？但是就是怕它变种。当然为什么说非得悲观呢，我也看到一个科学家讲说，它假如是变成人传人之间的这个病毒了，也许呢它的死亡率会没有这么高了，就它也可能变得不会说有一半的这种死亡率， 它的杀伤力就不会有禽类传给人的时候那么高了。还有你要想到一点，就是在19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药物，那时候的药品没有这么的发达。 照理说，我想就是人类的医学啊，这个最近100年这个发展已经天翻地覆。 是， 这过去为什么人对这些大的瘟疫还是这么慌张呢？我真是不懂。其实你回想起来是差的已经太多了。现代人对人的身体，以前的人真是不大知道的。我最近你说 医学进步那个。 那么细菌它也会进步，它也自己也在演化。其实说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那个医药的速度赶不上细菌生长的这个变种的一个速度。他们说呢，一般的医药呢会比细菌变种的速度晚一年半。 哦，是吗？ 晚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大家要抢购这个特敏福？因为他们说存量根本就不够。像在台湾，他们在两三年前，就是那时候禽流感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特敏福来存，但是他们说应该你一般来讲要保持可以治疗十分之一人口的药物，但事实上他们的存量根本就不够，而且两年前买的那些药已经快要过期了。 我倒最希望写一个小说，就是说原来拆穿了是那些药厂老板跟世卫组织的官员私下搞黑幕，搞得我们这样。你看最大的赢家是药厂，事情还什么能发挥了，那些过期的药已经全卖完了，诸如此类，对不对？我真希望是一场虚惊啊！但是我回头看历史啊，我发现其实人类是，你知道，人类有时候是在完全不要人。比方说我们现在讲人哈，古罗马时期有个叫盖伦呐、他认为人体是动力是肝脏，然后他认为人全身循环是靠一种气，元气。这个气里边有血，然后他也分析心脏里边有个洞，他这套对人体的解释啊，1500年欧洲人都相信了，直到哈维后来发现人生的这个血液循环呐、那是到17、18世纪啊，也就是说有1000多年，欧洲人并跟我讲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欧洲人不知道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机体东西，可是人类照样活下来。你想想奇怪吧，我现在在想我们会不会今天也还是这样呢？我们人身上，我们以为人里边的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再过若干年人家发现说不是这样的，1500年全世界这些高级的医生都相信这个血心脏里边是有一个小洞穿过去的，无数代的医生就相信，知道因为那时候解剖嘛不可以嘛，直到达芬奇他们后来解剖才行嘛。所以我 徐老师明显是属于下坡胆的，你知道吗？就昨天晚上翻阅了这么厚的一本《人类疾病史》， 对， 好家伙， 我才发现原来人类呢，很多时候是根本不清楚人自己身上是什么东西，但是照样活过来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对瘟疫还是这样，说不定是科学大发展， 还不如不知道，对不对？ 进步，不是进步， 你觉得是进步？ 寿命越来越长了嘛？现在的这个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吧？比古时候的那个时候长吧，而且现在应该说有这样的这个医疗措施啊，哎，很多个瘟疫，你看，不一定会死那么多人了， 是 不是？ 伤寒不怕了， 嗯， 对啊，天花不怕了，梅毒不怕了， 对， 还怕艾滋病， 总会有这个新的，总会有新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哎呦，好像就是你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不，我的问题是，我们回头看两三千年的人类历史，大部分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就好像他不知道天上是什么。今天人也不太清楚天上是什么， 对， 人以为自己知道里边是什么了，可是。说不定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 原来我们的脑袋是外星人手上的一个遥控器。 我认为徐老师不但下坏胆了，而且吓疯了。这简直像是一个错乱者说的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经常他都不是集中养，他全部都是散着的，就是各自养各自，不是那种集中管理。所以就是管理上，就是政府要去教育啊，然后要去改善这个环境，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主要还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SARS 的时候中国做得很好嘛，开始是中国比较发现，但是中国透明了开放，所以现在全世界也带着这么一种期待，就是希望如果这个问题、其实香港有很多报道啊，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带着某种暗暗说不清楚的怀疑，对不对？他们比方说同样一个事情，比方说开始医生这样说，后来那个医生这样说，你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加拿大，人家就会认为是医学上的，大家诊断的角度不同，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在中国，你知道他们有个阴谋论嘛，对吧？妖魔化嘛，他总觉得你可能是有些地方官员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会是不是隐瞒什么什么，所以现在我看湖南他们索性很好，世卫组织官员来来来来，你们来检查， 对不对？你们来检查，因为这是人类的病，到时候别怪在中国人身上，而且受难中国人最首当其冲嘛，对不对？谁愿意嘛，对不对？ 哎呀，现在反正这个你说的这也是，你像有的国家呢都放出话来了，说要真的大灾难来了，就你说的这种特敏服的这种药啊，或者很多医疗储备的这个资源呢，就说要真到那个时候，那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恐怕各国那只能是顾各国了。是， 对，因为这个药特敏服现在是有专利权在罗氏大药厂的， 人家现在就批评这个药厂，这个药厂现在在勉勉强强做一个表示，说是我们要增加产量，什么能够供给三亿人的这个用量，可是实际上你如果真到了危机到来之前，你就应该跟这个穷国呀一起这个合作生产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说不定全他阴谋，我想了一下记得